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个在他的母校校史馆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这个人不是老师，不是优秀学生，而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敲钟老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敲钟人会值得一所学校铭记呢？ 老板，前一阵上映的《无问西东》你看过吗？ 啊，我看了啊，特别感人，而且我听说它是推迟了几年才上映的。这么好的片子早几年能看到就好了。哎，你也看了？ 是啊，不过要是刚拍完就上映的话，我还不一定能看得懂呢。 是因为年纪小？ 对啊，我13年才上的大学，什么也不懂，能看懂什么呀？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影片最后的彩蛋，认出镜头里清华大学的那些伟人之后，也想起了我高中时候的一个人。 是哪位老师吗？ 算不上是老师，他只是个敲钟人。 敲钟？现在学校不早就用电铃了吗？ 是啊，不过我们老家是个小地方，直到我上高中才开始用电铃，所以那个敲钟人的好多事也都是我听别人说的。他叫王玉，他在我们老家也算是个出名的人了，至少我从小就听过他。上高中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在高中里敲钟和周六周日妈妈叫我起床的闹钟。 啊？为什么说他是闹钟啊？ 还不是因为他节假日的时候天刚亮就起来跑步。他跑步的路线就是路过我们家的，每次叫我起床都说还不快起，王玉一会儿都跑到山顶了。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他跑步能跑得晚一点，不过其实说实话，可能没有他我妈也会那个时候叫我起床。后来我上高中了，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敲钟了，当时他大概有50多岁吧，住在教学楼楼梯下面的小隔间，那小隔间也是学校的收发室，那地方特别寒酸。虽说叫隔间，实际上它就是用旧纸盒隔出来的一个小屋子，10平米都不到。 啊？他一直住在那儿？ 他没有家，就住在学校那个小屋子里。我有的时候会去寄信，那个屋子冬天冷夏天热的，还特别潮。我上高中的时候快递不是很普及，收发室的用处也就是寄信收信，再加上我们学校学生又少，用来办公的话一张桌子也够了。我上学的时候不是常去那儿寄信吗，他就总调侃我，问我写的是不是情书。 其实不是了，所以当时我对他真的就是喜欢不起来，你懂吧？就小时候那种别扭的心态，就特别不喜欢别人调侃我。而且我每次取信他都不给，特别不讲情面，总说让取信委员去拿才肯给。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真觉得他一点都不可爱。直到后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那件事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就不说一下特别好了吧，也改观了很多。 什么事儿？ 就有一次我去他那儿，我在墙角看见一个破碗，开始我还有点嫌弃，觉得就这么破这么脏的碗怎么还留着呀。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用那个破碗啊偷偷去喂学校里的流浪猫。 看来也是个温柔善良的人嘛。 嗯，是啊。后来我也慢慢听说了王玉的一些事情，他心智有点缺陷，但正常交流是可以的，可能就是有点一根筋吧。他是接他父亲的班进的我们学校，因为读书时候学习不太好，教不了课，只能做一些杂活。最开始的时候是当厨子，后来敲钟，再后来就负责收信。但不管哪份工作，他都特别特别认真。我在学校的时候，隔三差五就能看见他背着布口袋去取信寄信。后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他每周一三五都要去的，而且这些都是没有劳务费的。当初敲钟的时候，有人说他一天要敲2380下。 这么多？ 是啊，从早操到熄灯，上课100下，下课60下，除了节假日，天天都是这样。从他70年代参加工作开始，据说敲钟也就错过2次，而且那2次还不是王玉的问题，是有个老师抢着带他的班，然后老师忘了时间了。从那之后，王玉就再也没有同意过让别人替他。 这种工作太多，就算是心智健康的人也很难做得到。 可他有时候真的就是坚持原则，坚持过头了，所以搞得老师和学生都挺怕他的。 这话怎么说呢？ 你看啊，一般来讲，趴后门玻璃的不都是班主任或者查课的主任吗？但是我们学校每节课趴后门的都是王玉 啊。 他记得高一到高三每班的班主任姓名和电话，学生缺课的话他就去告诉老师，老师缺课的话他就跑去告诉校长。 这也是他的工作？ 不是啊，所以很多喜欢逃课的学生都会说他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啊。除了这个啊，他还敢怼校长呢。 啊？怎么怼的呀？ 我们那个黄校长在当时可是以严肃出名的，全校师生都怕他。结果有一次他开会结束的有点晚了，忘了关灯就直接回了家。王玉呢，虽然不负责安保，但是每晚都去查房。那天他看见了校长室没关灯，第二天就早早地守在了门口，等着校长来上班。校长一来就看见王玉那张黑脸，然后你猜校长怎么做的？ 他也服软了？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啊？我是没能亲眼看见。黄校长不仅拼命道歉，还打下包票说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听说这事儿之后，就更佩服王玉了。 看来这个王玉在你们学校的威望相当高啊。 可不是吗？他虽然固执，但特别热心，好像是总有干不完的活，谁的活他都抢着干。早些年的时候啊，他帮过一位女老师搬那个烧炉子用的蜂窝煤，搬完之后老师想给他工钱，他怎么也不要，还对女老师说，哎，都是同事，怎么能要钱呢？所以年终学校给老师发福利总少不了他。到了一些年节或者是哪个老师家有喜事儿了，老师也会专门给他带一些吃的用的呀什么的，就好像这些都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了。就像王玉也总傻乎乎的老想着干早就不是自己的工作一样。 老想着干早就不是自己的工作什么意思？ 就是打铃啊。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啊，有一次路过他的屋子，看见他在屋子里练倒立，我就问他怎么没去跑步啊， 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头上起了个包，脸上也肿着。 怎么了这是？ 我也问他，他说上周日下午出去洗澡的时候多泡了一会儿，泡着泡着突然想起来要敲晚课预备铃，就本能的赶忙往回跑，结果跑到半山腰的时候脑袋一阵晕，就从山上滚了下去。 啊？ 其实那个时候啊早就不需要他敲铃了，可他当时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当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只觉得他太傻了，这怎么还能给忘了呀？后来的某一天，我看《肖申克的救赎》，那些被关了很多年的犯人刚出狱的时候，还都保留着在监狱里的生活习惯。我这才明白，他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啊，有时候都成了本能反应了吧。 哎，你这么打比方有点儿，毕竟犯人的习惯是强制养成的，而王玉的习惯是他自愿养成的，这也是他责任感的体现。 对对对，意思你懂就行了。 我懂。 其实他工作这几十年也算是亲眼目睹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兴衰变迁了。曾经我老家确实繁荣过一段时间，学校生源和师资力量也都很强，可现在真的是不如当年了，所以很多老师都跑去了大城市，我们那儿啊根本留不住人了。可以说到最后，学校的老人几乎就只剩下王玉一个人了。他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总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之前因为老校长跟他说跑步对身体好，他一跑就跑了二十几年，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十年。 所以他才在你心里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吧？ 嗯，其实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对他印象挺深的。很多学长学姐都说，高中毕业之后最怀念的就是那个耿直的老大爷王玉。有些人毕业前专门跑去和他合影，有些人还会给他写信，他们还称王玉为王校长，因为大家对校长的印象都没有对他的深。我上大学的时候偶尔还会去母校的贴吧去看看，那里面有一个回复最多的帖子，其实楼主就问了两句话。 什么话？ 还记得那个敲钟老人王玉吗？谁知道他去了哪里。 王玉他没有音讯了吗？ 是啊，大概是2012年初吧，政府下了一个文件，让我母校整个都搬进了城里。王玉可能是离不开学校吧，也就跟学校一起搬进了城里。可到了2014年底，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没有消息了。那段时间有人说他去世了，也有人说他退休回老家了。 那后来你们找到他了吗？ 算是找到了吧，至少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也是在一次校友会上打听到的，原来搬到城里以后，学校也不需要收信寄信的了，王玉就没什么事儿干了。他呀也早就过了退休的岁数，后来黄校长退休了，老教师们向新校长求情，总算是给王玉找了个清扫男厕所的工作。再后来老教师退休了好几个，王玉也搬回老校区附近了，和弟弟一家一起住。现在还在学校的，而且还记得他的人，大概一只手也数得过来了吧。 那他现在还好吗？ 挺好的，我去年大学毕业回老家又和同学们聚了一次，饭桌上我们又聊起了王玉，我就突然想去看看他。我先去了我们高中的新校区，想去看看母校的新校园，打听一下王玉弟弟家的地址。在那儿我先碰到了一个年轻的老师，跟他打听王玉的时候，他竟然抱怨说王玉不教课，白拿了那么多年工资。哎呀，我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年轻的老师啊，恐怕不会理解你们对王玉的感情的。 是啊。哦，对了，我当时正赶上一批高三学生毕业，我没想到后来竟然有个学生主动和我说起了王玉。 哦？ 当时我挺奇怪的，因为算算时间，这届学生高一刚上到一半的时候，王玉就应该走了。 他们怎么会记得他呢？可那个小学弟说，他之所以记得王玉，是因为王玉曾经和他有过过节。 什么过节啊？ 他说刚上高一的时候，有一次去的太早了，还没到开门的时候，文伟还没醒呢，正好王玉过来了，他就拜托王玉帮忙叫醒那个门卫，帮忙开个门。结果王玉竟然说他不守规矩，坚决不给他开门。 还是那么刻板啊？ 是啊，他说那个时候他烦死这个老头了，有时候就还会跟着同学们一起取笑他。可后来的一个大雪天，他迟到了，被门卫拦在了门口，按校规应该是罚200块的。就这时候王玉就过来了，居然给他求了情，说这200块钱都赶上学生半个月的饭钱了，差不多就算了。后来那个门卫就真的把那个学弟给放了。那个学弟说，那个时候他想起以前自己说的那些取笑王玉的话，心里特别惭愧。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不少男生都喜欢拿王玉开玩笑，因为王玉没娶媳妇儿，据说还有些怕女人，他们就总去开王玉的玩笑。我觉得如果他们知道王玉的情感经历的话，一定不会说出那样的话的。 他结过婚？ 是啊，后来我去了王玉的弟弟家，当时王玉不在，我就和他的弟媳妇聊了一会儿。他弟媳妇说，王玉其实是有过两段婚姻的，第一个女人带着钱跑了，第二段婚姻其实就是找了个伴搭伙过日子。可一年之后，那个女人就得了病去世了，他就被那个女人的哥哥赶出了家门。 啊？ 可是就算别人待他这样，他之后却还挂念着那个女人和前夫生的两个孩子。不过从那之后啊，他就再也没有结过婚。 怪不得他一辈子把学校当家。 对啊，那天他晚上6:30才回去，他弟媳妇说，自从王玉回去住之后，他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去母校的旧址，在那儿自己待一会儿。我问王玉还跑不跑步了，他说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是走几圈。他还说，自从自己摔了跟头，记性就不好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可后来我们聊起母校的那些事儿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又出奇的好，好多事情我都忘了，他竟然还记得哪个主任最有脾气啦，哪个老师讲课声音最大啦，哪个班级的孩子最调皮啦，他都记得。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相册，相册里全是毕业生离校时和他的合影，还给我读照片后面的字，还给我看了学生们给他写的信。临走的时候我问他，去了新校区是不是很不适应啊？ 他怎么说？ 他没说话，就一直看着那个装合影的相册，一个字也没说。啊，不过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听说今年母校建了个校史馆，他们把王玉敲过的那口钟啊搬了进去，而且旁边还加了一张王玉的照片，旁边写着敲钟老人王玉。 多好啊，你看他并没有被你们学校忘记。 嗯，而且我觉得就算再过几年，学校里的学生和新老师都不记得他是谁了，我们这些老毕业生也会一直记得他。 嗯，我也会记住他的。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是番茄汁。 不能看到红色的饮料就以为是番茄汁啊。 我确实不太懂鸡尾酒，那这杯是？ 这杯酒啊，是由金酒、芒果汁、 青柠汁和草莓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你是说王玉吗？ 对啊，你说王玉是一根筋的人，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一根筋，才使他拥有了坚持原则的品质和超乎常人的热心。很多时候，一个人能被很多人记住，就是因为他有着其他人做不到的闪光点。他对自己工作爱好几十年如一日的那份坚持，你可以说那是一根筋，但我更喜欢叫他赤子之心。不谙世事的孩子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不奇怪，但对于一个命运多舛的成年人来说，这样的心却是难能可贵的。有时候脑子太好的人反而会丧失这颗最珍贵的心。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王玉连校长都让他三分，原作张文冉，改编王浩洋，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借了一个手机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怕把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把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他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穿过茫茫人海，光下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而伤疤却出卖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如清波，几曲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